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宇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呢，我们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啊。先得说第一件事啊，就在今天下午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共同观看了咱们在中国天宫空间站所开设的第一堂太空科普课。之前呢，我们都是在天宫实验室，这次呢是在我们自己的空间站所开设的第一堂太空科普课了。这个科普课呢真的是别开生面，看得我还真是意味就觉得意犹未尽啊，可以这么来说。而且呢，很多朋友给我的反馈都非常的有趣，大家真的没有想到在地面上呢常见的一些现象，在太空在微重力环境之下竟然会有别样的表现。我们简单回顾完了这堂太空科普课之后呢，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呢科学界的一些新闻。首先呢，关注第一件事情，中科院遴选出了171个科学研究前沿。 中科院近日发布2021研究前沿报告和2021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报告中遴选展示了11个大学科领域中较为活跃或发展迅速的110个热点前沿和61个新兴前沿。报告由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科瑞维安联合发布，旨在研判和传播世界科技前沿主要进展与发展趋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红军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准确把握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研究前沿在临床医学与生物科学领域占很高比例。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紧密结合，形成了其他领域的热点与新兴前沿，如化学传感器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中的应用等。 刚才说了一下有关171个科学研究前沿，这个是科学院所遴选出来的科技研究前沿啊。这些前沿呢都和大家的生活有关系，也会呢和未来科技的走向有关系。刚才我们和各位简单了解了一下，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世界首款抗体药物输送系统问世，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 一块人造晶体上面吸附着抗体，在强力药物或显像剂的协助下，精确地找出病变细胞，并减少对患者的不良影响。这并非科幻小说中才出现的情况，而是由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科学家研制出的世界首款金属有机框架 MOF 抗体药物输送系统。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系统有望成为快速治疗癌症、心血管和自身免疫疾病的新疗法。体外研究表明，该方法不仅能有效附着抗体，还可作为一个性化治疗的手段，通过定制药物和优化剂量治疗特定疾病。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只有0.01%的化疗药物能到达癌组织，这种革命性的新方法可将更多药物输送到需要的地方，更好地治疗疾病。据介绍，目前已有80多种不同的单克隆抗体被批准用于临床，这种方法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让这些抗体更有针对性地作为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还可以改善癌症重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好地治疗某些疾病等。 这个方法呢，我们在新闻中也和各位听到了，而且呢在实验当中已经看到对于某些癌症的治疗呢确实是有作用啊。但是呢我也得是时候的泼一盆冷水，这个方法呢肯定很贵，尤其刚才提到的单克隆抗体，还有现在呢通过有机金属框架来进行药物输送的系统，绝对会非常的贵，一般老百姓呢肯定是用不起的。哎，但是我要说但是了，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随着这种技术大范围的使用，前提条件呢是它确实是有效啊， 在大范围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见到它的价格在不断的下降，而且呢，它的使用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这个呢，就是过去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一些药物啊，它最终的走向。希望说呢，这套药物运输系统在实战过程中能够真的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呢，我真的相信，在本世纪，我们一定会彻底解决癌症的问题。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很多针对，癌症病变的一些药物。的确是有效，但是这个药物呢，怎么样能够运送到身体中，有效的部位，而且呢，在运送的时候呢，不会伤到身体其他的一些健康的器官、健康的细胞，这个才是治疗癌症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呢，比如有一些这个放化疗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效果呢是杀敌1000，自损800。未来呢，精准施药是不是可以有着更好的效果呢？我们也期待这样一天早日到来。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啊，一个日本的游客乘坐呢俄罗斯的飞船抵达了国际空间站，而且呢，这位日本游客呢，经常会成为呢很多科技前沿的头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位航天爱好者，现在是到达了国际空间站。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过，他曾经呢也给埃隆马斯克啊下了一笔定金，这个定金呢是未来当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呢开发出来了环绕月球的飞船，他也是愿意成为第一位乘客。那么这个日本人的名字叫前泽有作，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近日发布声明说，载有俄宇航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与两名日本太空游客的俄联盟 MS-20 号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据介绍，飞船上的三名成员米苏尔金、日本亿万富豪前泽有作及其助手将在太空停留12天，预计于20日返回地球。今年46岁的前泽有作是日本最大在线时装平台走走城的创始人和艺术品收藏家，他和助手此次太空之旅的具体费用并未向外界透露。此外，前泽有作还计划于2023年乘坐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航天器绕月飞行，此次空间站之旅被他视为一次预演。同抵空间站的俄宇航员米苏尔金还兼职俄罗斯塔斯社的太空记者。塔斯社发布消息说，米苏尔金是塔斯社首位太空记者，将在空间站讲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此外，联盟 MS-20 号飞船此行还为空间站送去约162公斤物资。 大家肯定很关心这位日本富豪去国际空间站这张船票到底多少钱呢？这肯定是保密的吧，这谁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跟各位来说一个数据啊，早在十几年前，有一位美国的富豪，当时的岁数也不小了，70多岁吧，他的名字叫蒂托，当时上国际空间站花费2200万美元，这应该是至少得有10年的时间了吧，甚至10年更早。那么今天随着整个运输成本的上升，以及呢俄罗斯越来越想把国际空间站的运输呢当成商业项目来去运作，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这位日本富豪他怎么着也得花一个6000-7000万美元才能够完成这次的旅行吧。当然这个6000-7000万还会包括呢他在地面的训练啊，去国际空间站距离普通人呢还真的是太远了。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些近地轨道的太空的飞行，这个成本将会越来越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埃隆·马斯克。埃隆·马斯克呢最近对外表示，他旗下的另外一家公司专门做脑机接口的 Neuralink 最近表示呢，将会在明年很有可能将脑机接口用于人类。 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日前公开表示，希望明年能在人类身上使用脑机接口技术公司 Neuralink 的微芯片装置，目前正在等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批准。由马斯克2016年联合创立的 Neuralink 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微芯片，该芯片可植入人类大脑记录并刺激大脑活动，将被用于医学领域。马斯克声称，该芯片将用于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氏症等脑部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他多次重申 Neuralink 的大脑芯片是为瘫痪患者量身定做的，同时它也允许人类扩展他们的能力。不过媒体指出， Neuralink 的大脑芯片也同样面临众多质疑，有批评人士表达了他们对该芯片易受黑客或网络罪犯攻击的担忧。 一切都不用多说，咱们拭目以待，看看明年到了时候啊，是不是真的可以让大脑芯片用在那一些刚才埃隆·马斯克说到的亟待使用的人群的身上。最后呢，在这个环节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非常有趣啊，给骆驼整容。沙特阿拉伯一年一度的骆驼大赛啊，竟然有人为了让自己的骆驼呢取得好的名次，还给骆驼整容。怎么整？ 整容的骆驼又是什么结果呢？ 沙特阿拉伯一年一度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骆驼选美大赛本月早些时候揭开帷幕，40多头骆驼选手日前被取消参赛资格，因为他们被注射了肉毒杆菌或经过整容修饰。据报道，今年的比赛评委使用专门的先进技术对骆驼整容加大查处力度，以确保比赛公平。评委发现，一些骆驼繁殖者为了赢得巨额奖金，不惜给骆驼的头部和嘴唇注射肉毒杆菌，使骆驼的头更大，嘴唇更丰满，以获得评委青睐。还有人给骆驼注射荷尔蒙制剂，让他们的肌肉更发达。据报道，选美比赛时，参赛骆驼根据品种和毛色被领进赛道，评委根据头部大小、嘴唇是否能包裹住牙齿、脖梗长度、驼峰形状和位置、眼睛大小、睫毛长度、鼻子弯曲度、膝盖状况等指标为他们打分。沙特每年在首都里雅得以东的沙漠小镇鲁马赫举办骆驼节，旨在弘扬传统文化。骆驼节一般持续1个月，除了观看骆驼选美，游人还能参加一系列骆驼主题体验活动，例如喂骆驼、喝骆驼奶、观看骆驼毛纺织等等。 刚才说到了骆驼比赛选美，还有人作弊，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和科技有关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也是和动物有关系，说一说呢，在全国的很多省份出现的野猪猪满为患的这个事件。野猪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办法来控制侵扰人类生活的野猪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一聊。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野生动物的保护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有益处的事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面对棘手的问题。最近有媒体报道，下山啃粮的野猪已成为中国当前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而作为三有保护动物的野猪，让人们束手无策。正所谓，野生动物保护好，财产安全不能少。野猪的危害由来已久，还是近期才发生的？野猪有着怎样的保护价值？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有哪些妥善的解决方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农作物的野猪危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与野猪有关系。春拱种，夏毁苗，秋啃果，野猪呢已经成为了中国当前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日前，国家林草局在江西等14个省份开展了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工作，不少试点地区呢已经划定或者延长了野猪的狩猎区，并且派出狩猎队进行猎杀。然而呢，狩猎队却面临着种种现实的困境。作为三有保护动物的野猪，有法律保护，甚至呢，大家有这样的调侃：猪可以抢粮食，人却不能伤猪。这场因为野猪下山而引发的人与野猪的激烈冲突，正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蔓延。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野猪为什么会成为当前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控制野猪的危害还有哪些方法呢？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武汉动物园动物福利主管杨毅。杨毅，晚上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真的没想到野猪啊已经在全国的很多省份成为了一个生态灾难。而在不久之前呢，我们其实也和大家分享过啊，在新冠疫情初期呢，也看到野猪进城的消息。杨毅，就你分析呢，野猪为什么会在这么多的省份成为了给大家生活添麻烦的一个野生动物呢？ 首先啊，这个基于我们现在大家包括公众包括整个全社会对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野生动物距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么那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可能对自然的索取更多，那么包括在以前比较相对落后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自然资源的破坏量会有更大， 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包括环境保护的意识，包括栖息地保护的意识是逐年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呢，由于这个大力的保护，使得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呢，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得到了更多的这个扩大和提高。那么野猪现在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情况下呢，主要是因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一个是它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捕食者是非常少的，我们比如说这个虎啊、豹啊，包括豺啊，甚至说金猫啊，这些这个猫科动物、食肉动物，包括狼这些犬科动物啊，豺狼这些犬科动物，它的这个顶级捕食者是非常少的，因为它没有了天敌或者缺少了天敌，使得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是逐年递增的，啊，就是一年甚至说有一些猪妈妈一年生这一窝生8到10个，然后个个活，这都没有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由于缺少了这个这个天敌以外，它的群体会扩大，它的这个支数会增长。那么势必就会影响到整个它自己的这个生存的一些资源。我们比如说食物啊、领地、家育范围，这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们就会扩大自己的生活范围。到达我们人类生活的一些区域，我们比如说村庄啊、农田啊，包括这个林场，甚至包括我们山里边放牧的一些牧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和人造成了很大的冲突。这种我们就是属于，经常我们会听到这叫这个人兽冲突，这就出现了这种问题了。那么动物呢，它要吃饭，人呢，当然也要有自己好的一个收成，尤其像这个我们这个偏远地区的一些农民兄弟们，他们更多的是盼望这一年秋收的时候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农作物的一个收获。那么这样在野猪的这个繁殖的过程中呢，它需要带孩子，它需要营养，它也需要哺育，所以它的这个进食量也是非常的大的，也使得它呢需要更多的这些食物的资源，就形成了人兽的这么一个冲突。 之所以野猪呢在野外泛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天敌变少了，甚至没有了。但是呢，它的天敌像豺狼虎豹变少啊，并不是这一两年或者两三年的事情。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当中呢，很多地方的豺狼虎豹都没了。但是那段时间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到野猪泛滥，反倒是近些年听到野猪泛滥呢？ 因为近些年大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是提高的，我们更多的关注于这个盗猎的问题。因为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从1988年颁布到后来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提高，以外啊，之前从根本上来说，首先其中就有很明确的规定，严禁这个捕猎这个野生动物，这个呢是其实是从这个野保法这个颁布以来，一直是明令这个禁止的野生动物的这个随便的这个盗猎，所以野猪最早呢，由于这个消息的闭塞啊，包括这个山区的偏远啊，也使得很多的人民呢对法律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淡薄的。包括这个野猪呢，在传统意义上来讲，在法律颁布以前都是，可以说是野味啊，这个在位其列的这么一个来源。所以野猪呢被盗猎的这个次数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甚至现在的一些这个购物平台上，甚至一些这个黑市交易上，还有很多很多专门针对于野猪的捕兽的这些兽夹呀、陷阱啊，然后这些电网啊，专门针对于野猪的。所以野猪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野猪离我们比较远，第一就是我们的城市的扩大化并没有达到现在这样更大的规模，还有呢就是最早的时候野猪啊受迫于这个捕猎啊、盗猎啊，它的种群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现在呢，由于一没有天敌，二大家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增强了，再有我们的生活区域的逐渐的扩大，这个交通的方便，然后各种网络媒体这个发达，然后这个视频啊、音频啊，各种各方面的平台，网络平台又比较多，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野猪距离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近。其实呢，主要基于以上的几点，我们就会发现野猪明显比原来要多得多。 我看新闻报道啊，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都有野猪的出没，而且呢，野猪不但说是抢了当地人的粮食，甚至呢还会伤人。野猪就是这样的一种野性吗？就首先它的适应能力是不是很强？第二呢，就是它见人就会攻击吗？ 野猪其实是这样啊，真正的纯的这个野猪，它主要分布在这个我们北半球，主要是在北半球。 我们比如说亚洲啊、欧洲啊，包括北美洲，主要分布在北半球。那么它呢，首先是家猪的祖先。 嗯， 那我们现在的家猪其实都是源自于这个亚洲地区野猪的人工的驯化。那么它这个驯化的年限就比较长了，这个可能我们在这个原始社会啊就开始进行驯化了，一直到现在也是。其实猪肉呢，对于我们整个的中国来讲呢，也是对于老百姓的餐桌上是不可或缺的这么一大块。 对， 那么野猪的这个脾气性格呀，它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啊，一般野生动物它都是躲人的。 嗯， 你像小段，我们之前在你的节目里，我们经常会聊到我们遇到了野生动物怎么样。 嗯， 包括之前说到这个完达山一号也好，还是说这个杭州野生动物园这个金钱豹逃笼跑了也好， 嗯， 大家都会提到野生动物到底会不会主动来袭击人，来伤害人。 嗯， 其实野生动物它在野外呢是避免发生冲突的，即便它们之间个体之间也是避免发生冲突，不到万不得已它是不会发动攻击的。 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野猪啊突然跑到某一个城市的咖啡馆里，或者某个学校的大学里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呢，一个是觅食，再一个有可能真是误入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千万不要去惊扰它。 嗯， 因为第一，惊扰它、伤害它，它会有一个自我反抗的这么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首先，我不能让你来伤害我，所以我就会先下手为强，或者先下嘴为强。这样的话呢，就势必增加了这个野生动物与人类的这个危险和矛盾。 嗯， 所以野猪，雄性的野猪，然后像在东北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说法，叫一雄。一猪二熊三老虎。 嗯， 说这野猪啊甚至比熊都厉害。这主要针对的是雄性的野猪，当然雄性的野猪它是脾气暴躁。 嗯， 那么雌性的野猪呢，在带小宝宝期间呢，它的脾气也是非常大，因为它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尽可能的避免和野生动物直接发生冲突。 嗯，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野猪的出现的时候，敬而远之，哎，远远的看。那么如果发现野猪可能哎，离人越来越近了，或者说有可能会对人类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的这个威胁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呢，啊，寻找这个警察的帮助，或者森林公安的帮助，或者野生动物救护部门的帮助，千万不要自己擅自的做主去对它进行这个围捕啊、抓捕啊，甚至对它进行攻击。所以经常会适得其反，伤人。而且在每年这个野猪啊，经常会这个伤人的案例，就不亚于其他的野生动物，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嗯， 对，因为可能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觉得猪嘛是一种非常无害化的动物，多萌啊，多可爱啊，餐桌上的食物。没想到野猪的攻击力这么强。我们也是借用节目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在野外，哎，其实现在也不仅仅是野外了，在城市中见到野猪，一定要离它远一点。那么接下来再和杨毅聊一聊，接下来怎么办？我在节目一开始呢也说到啊，国家林草局呢已经在14个省份呢部署了开展防控野猪危害的综合工作，其中的做法之一啊就是派出狩猎队进行猎杀。但是也有人说，狩猎队才能猎杀多少野猪啊？从根子上可能还是控制不住野猪的数量。你认可这个说法吗？ 其实呢，我们这个猎杀的话，它是必须要在法律规定的允许范围之内。 嗯， 我们不能胡乱的猎杀。 嗯， 再有呢，猎杀呢，我们也要分一些个体。我们比如说这个，为了保证一个动物的种群合理的这个繁衍，啊，尽可能避免人兽冲突，尽量保证这个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又要保护这个野生动物这个种群的这个前提下，他要有一些这个前期的一些这个安排。我们比如说某一个省份，我们这个今年要猎杀野猪，首先第一，我们可能猎杀的雄性的野猪更多一些。 嗯，为什么 啊？比如说雄性的野猪，它在一个繁殖季节的话，它可能会找很多的雌性的野猪进行交配，它为了把自己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基因延续下去。 嗯， 所以雄性野猪的控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嗯，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这个雌性的野猪，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把它在孕期的时候、繁殖期的时候，我们给它灭杀了， 嗯， 但是可能听上去非常的残忍啊， 嗯， 但是尽可能在非繁殖季节，我们比如说它不再怀孕的，或者说是它刚刚带完幼崽以外， 嗯， 这个期间适当的控制一些数量，然后进行这个合理的这些扑杀的话，啊，其实对于野猪的整个的它的这个种群的发展是有益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山头好比它只能生活20只野猪，两个家族，但是我们无限的放大的话，它到60甚至100只的时候，这个山头的资源是有限的。 嗯， 那么我们在控制一个量的情况下，既保证了它种群的合理的发展，又控制住了它往这个它生活区域的外围的这个扩散，避免了人兽冲突，同时呢又保证了人们的这个庄稼的收成，同时呢又控制了整个山上的这个问题。而且还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野猪跟家猪啊，我刚才说了，家猪是由野猪人工驯化而来的， 嗯， 所以家猪的疾病野猪也会有。而且野猪它不像说咱家猪，咱有养猪场，或者说咱们有农村有猪圈，它是圈养的， 嗯， 那么野猪它是游荡型的，一旦野猪染上了我们比如说猪瘟，或者这些其他的猪单毒，这些这个猪有可能得到的这些疾病，那么这些都是传染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野猪肆意的这个到处的奔走，而且像很多的一些病它是人畜共患病， 嗯， 那么势必会对人类的这生命造成这个危害，同时又把整个野猪的野外的群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适当的控制量，控制一个度，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那你刚才说到这点我也很赞成，但是这个适当的控制，适当是多少，以及呢在哪儿去控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对于野外的某个山头有多少只野猪对它了解的非常清楚，进而呢精准的控制，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其实所以这个就需要更多的野外调查。我们比如说很多现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民间组织，包括一些森林公安部门，都在做各项的保护区或者这个野外的一些野生动物的这个调控和调查。这样的话呢，确切的需要一些的大的一些数据，而并不是盲目的去对动物进行这样的狩猎和捕杀，所以前期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比如数据的采集啊，区域的这个划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季节性的这个监测，我们把这些数据全都整理好了，才能做到合法合规合理。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保证了一个野生动物的种群的合理的发展，同时呢也保证了这个我们人啊不会受到这个野猪的这个一些侵害。 嗯，那你觉得未来啊，是不是每年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季节会成为野猪的扑杀季，这成为一个定律？ 现在，对，现在大家发现呢，可能更多的是入秋的时候，因为尤其像北方地区，这个秋收了以后啊，这天气慢慢转凉，野猪它也要过冬，所以它需要大量的食物，然后囤积这个脂肪，然后进行过冬，所以这个时候野猪出现这个人的身边的时候，这个几率可能更大一些。 嗯， 那么像这个春季的时候还好，因为春季的时候森林里边这些万物复苏了，惊蛰以后很多像一些虫子呀、昆虫啊，这个软体动物啊更多了，可能提供野猪的食物更多。那么夏季一些浆果类，我们比如树莓啊，一些野生的这些果子也会比较多，提供的更比较多。 嗯， 尤其像这个春夏季节是雌性野猪带宝宝季节，它尽可能的避免过多的跟人类有过多的接触，所以这个相对还好。那主要是秋冬季节。 嗯， 一般野猪下山它主要就是觅食，主要就是觅食。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你像猫科动物保护联盟他们一直在做华北豹的监测。 嗯， 所以其实整个像我们现在从山西啊，包括到陕西，包括到这个河北地区，有很多固定的已经固定的华北豹的这个种群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更多的这个猫科动物，大型的食肉类动物，也就食物顶级的这些动物，食物链顶级的动物，它们的出现也使得通过自然的方法来控制一些这个野猪的这些数量。 嗯， 其实他们有一个项目叫做就是让豹回家。 嗯， 更希望这个华北豹这种动物能够在北京的这个西边的山、北边的山啊，这些山区能够重新的出现。那么这样的话能够对我们整个北京郊区的一些山里面的野猪造成的这些危害啊能够适当的控制。 嗯，你刚才说到了两点，第一个呢扑杀会是一个方案，第二个呢采用生物控制的方法也是一个方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案来控制野猪吗？尤其是针对它侵扰城市这一面。 城市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尽可能的我们在郊区设立一些保护区，保护区呢可以设立一些网围栏的方法。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如何是控制一个人和动物和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同时也是一句两句讲不清。 还有呢，就是这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磨合，因为在一个大城市周边建这种国家级的保护区也好，还是省级的保护区也好，其实是一个挺繁琐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保证人的安全，又要让这个城市周边的这些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同时呢又能够保证动物的安全。其实这个也是需要更多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部门来共同来讨论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跟你分享一个前两天我刚看的新闻啊，在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海法也出现了野猪侵袭人的这个问题。他们呢采用的方法很有趣，从当地的动物园呢找来很多狮子的粪还有狮子尿，把这些排泄物撒在了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据说呢野猪闻见味儿就不敢来了。此外呢，他们还会及时的清运城市当中的垃圾，因为野猪来城市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其实是为了一口饭而来的，如果找不到饭了，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来了。你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这个一时半会儿可以，但是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你这个动物的粪便，你尤其像本身以色列它面积它并不是不如我们大，它甚至可能还不如咱们一个省的，所以呢，你要是说真是用一些天敌的粪便、尿液这种的气味来讲，你一下雨或者一刮风，这个东西很快就会消失这个作用，临时一下可以，但是长时间呢，我觉得还是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他们刚才还说是 垃圾清运 啊，垃圾清运。其实我们这个别的不说啊，你像北京这个六环以外周边垃圾填埋场特别多，而且北京又是一个拥有着这个上千万人口这么一个大都市，所以它你每天产生的这个生活垃圾那就太多了，所以你这个东西是对于城市的一个管理来讲，这个压力是非常大。你垃圾清运以后的垃圾怎么办？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从这个垃圾的角度来讲，还是其实挺提倡这个垃圾分类的。我们可以把一些厨余垃圾啊，因为野猪吸引它就是些食物性的厨余垃圾。 对。 那么这些厨余垃圾，我们可以进行无害化的处理，然后变成肥料，或者变成一些有机物啊，然后充分的在利用。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像这些其他的生化垃圾，可以变废为宝，二次利用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有些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这事离我挺远的，什么野猪到我家门口来，这事儿都挺远的。其实呢，我们这么一想，仔细一分析，它是一环套一环的。其实你可能随手乱丢一个垃圾，或者说，某一个环保的环节没做到，可能就影响到某一个物种离你更近，甚至说就因为离人太近了，造成偏差了以后，就让某一个动物进行了灭绝。你现在可能看野猪非常的多，如果过度的这些控制的话，可能这些物种慢慢就灭绝了，那么其他的大型的食肉动物就更不可能再回来了。 对，所以现在控制野猪的时候，取中间的这个数，找到一个中庸和平衡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最后啊，杨老师，我想跟您再发散一下，今天我们看到是野猪猪满为患，这也说明呢，我们在城市的周边的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以及大家呢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方面呢，其实都有很多的进步。那么随着这些进步，除了野猪之外，在您看来，未来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动物也会像野猪一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 你比如说已经有这个，现在可能我们国内还比较少，你像在印度啊，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这种地方，不光是野猪，猴子啊，猴子在城市里面那数量是太多了。尤其像这个印度，它有一些，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佛教国家，所以包括老鼠啊，包括这个野猪啊，包括猴子呀，这个大街小巷上全是。而且你像它，就因为这些猴子包括野猪包括一些这个流浪狗的增多，也使得更多的食肉动物到达了城市。你像印度的这个第二大城市叫孟买，这个孟买呢也是整个印度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区域，但是恰恰这么高密度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它有花豹。印度的这个花豹啊，孟买这个城市里面的花豹，它就是生活在它的这个城市里面，城市街心公园树上，可能白天找不着就找地儿睡觉去了，晚上出来进城的这些野猪找食物，野猪是它袭击的目标，然后这个流浪狗是它袭击的目标，然后一些晚上这个 马路上溜达的这些小牛是它袭击的目标，羊是它袭击目标，甚至白天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抓猴子。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出现率最高的城市。 嗯， 哎，所以你，但是你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光是我们说像我们现在仅仅是野猪出现的更多的了，对吧？ 嗯， 其实我们中国来讲啊，我们中国是地大物博，但是这动物种类也确实特别多，但是真正说能够入侵城市的动物是极少的，但也不是说没有。但是像一堆外来物种，我们只是说希望说某种大型动物，比如鹿啊、野猪啊、老虎啊，是不是能入侵城市？但其实我们身边更多的是一些外来入侵物种，我们比如说褐翅鸢鳌虾， 嗯， 我们比如说像福寿螺， 嗯 啊，包括这植物里这一枝黄花， 对 吧？哎，现在其实潜移默化的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外来生物在入侵着我们，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本土的。虽然野猪入侵到了我们的身边，不能叫入侵啊，它人家只是一个扩大，入侵外来的才叫入侵。所以真正的我们更希望我们更多的本土动物能够到我们的生活区域里面来。你包括上海，包括武汉，在一些这个人们居住的小区里面发现了河， 嗯， 一丘之貉的貉，啊，一种小型的野生的犬科动物。那么貉呢，能不能跟人一块安居乐业？从大说，野猪可能十多个省市都出现了野猪进城的这种情况，但是整个的华中和华南地区有很多的城市里面就有这些野生动物，包括我们北京，北京黄鼬出现，刺猬越来越多，大家可能现在在城市里发现这些原生的小哺乳动物更多。 嗯。也许未来呢，我们在城市当中没准也会见到更多的这些可爱的小哺乳动物，更多非常有趣的小生灵。这也侧面说明啊，我们对于自然保护的意识呢是树立起来了，而且是越来越有成果。但同时呢，今天我们讲到野猪这个问题啊，也是看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这也是再次考验人类智慧的时候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会持续和大家来关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武汉动物园动物福利主管杨毅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杨老师。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还有使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我的后援会成员在哪里？来吧，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真二真二真假最二。 啥？ 我说的是真家最可爱，漏字儿了，漏字儿了。 真家最可爱，二姐，你这太过于自信了吧？ 真好骗，你什么意思？我刚刚做了一桌好菜，等着你和大哥回来吃饭呢。你要这样说，那没你份儿了。 哎，二姐，您可爱，您最可爱了。我就说嘛，怎么这屋里萦绕着一股菜香，那真的是绕梁三日，久久不能断绝。说的呀，我都饿了，让我来看看有啥好吃的。哎呀， 怎么了？ 空心菜。 是啊，我看见空心菜比较新鲜，我就买了。你怎么这么震惊呢？你跟见着毒药似的。 我这不就是见到毒药了吗？ 什么？在哪里？ 空心菜就是毒药啊！空心菜号称万毒之王，它会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导致重金属超标。我们吃了不仅会手抽筋、脚抽筋、脑子抽筋，严重的话还会被毒死的。 什么？空心菜含重金属？天哪，我差点又不小心毒死咱们全家了。 还好咱家福大命大，让我这个智多星啊提前发现了问题。 我回来了。 哎呀，好香啊，没想到一回来就有饭吃。呦呦，空心菜，这可是我的最爱。 大哥住嘴 啊。 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哎，你们俩怎么说话我都听不懂呢。 我不知道空心菜毒性这么大，我不该炒来吃的 啊。 空心菜有什么毒啊？ 大哥，有重金属。 哦，空心菜吸收重金属的能力确实比其他蔬菜厉害。 所以说呀， 但这并不代表空心菜重金属就超标。我国对蔬菜种植的产地土壤有很严格明确的规定，你在菜市场买的菜一般不会有什么重金属超标的情况。没错，空心菜啊是比较容易吸收重金属，但它如果长在没什么重金属的地方，你让它吸什么呢？还有啊，空心菜能在重金属的环境下长大吗？不能啊，不然它们早死了，还轮得到你吃它？ 那空心菜里有草酸，草酸会影响钙的吸收，然后啊，咱们就会手抽筋、脚抽筋啊。 只有那些平常就缺钙的人才有可能抽筋，一般人是不会的。而且啊，告诉你们一个厨房小窍门，你在煮空心菜的时候，先把空心菜放热水里焯一下，其实就可以去除95%的草酸。那你还担心什么呀？ 对呀，我确实焯过水了。 那不就行了？真是的，耽误我吃菜。又，空心菜，这可是我的最爱。 大哥，给我留一口嘛。 切切，想得美，瞎传谣言你不配。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